却真实又深刻，你也应该把我放开，你知道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们因彼此而自由而存在。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隆重推荐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主播台前放的这个，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啊，然后就是 节目的右下方， 哎，对对，没错啊，982魔力工厂，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添加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房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话题和节目的互动。 嗯，今天是周四， 对， 不知道小伙伴们现在起床了没有，是不是在上班的路上了， 嗯 啊，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新鲜有趣的资讯，快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这个周四的好奇头条号。我们上来先跟大家说一说国内的一些新鲜的事儿哈，一些好事儿。说从11月起，火车的购票将就是支持微信支付了，也就是支持这个移动支付了。那么根据10月24号的消息说，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官网的信息呢，为推出便民利民的新举措，在部分铁路局试点列车补票这个移动支付工作的基础上呢，将于11月份陆续推出互联网车站窗口以及这个自助售票机购票的微信支付功能，进一步丰富购票的支付方式。 哎，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因为啊最近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没有坐火车出行了。 嗯 啊，就是原来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我通常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从这个网上购票之后，然后呢我会去这个自助的这个就是扫身份证的取票的那个大厅。 我也是。 你也是是吧？嗯，哎，对对对， 很多年没有在窗口买过火车票了。 对对对，其实最早的时候也是那个时候应该是有火车票的代购的窗口， 嗯 啊，售火车票的那个窗口，就是也会提前去买啊，因为比如说要是临时去买的话，可能确实来不及， 嗯 啊，然后后来呢，发展到这个就是我们从网上预购了之后，然后去扫身份证来取票，这样也其实也很方便， 是的， 是的。但是呢，就是现在，哎，又进步了，就是其实这个就是移动支付啊，现在我们也无数次的提到，就是我现在就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对， 对， 我上周去医院挂了一个号。 然后发现这个挂号的窗口只能用现金，我身无分文。 啊、然后呢？ 对，然后就找这个自动提款机取款呗。 哦， 所以就发现现在这个不能用移动支付的这些窗口哈，确实是特别的不方便。 哎， 所以可能这个铁路的系统也是看到发现了这一点。 嗯， 所以就是给大家更加的方便的一个渠道吧。大家以后真的是身无分文，也可以去这个火车站购票了。 哎、没错，比如说这个，尤其是这个比如说像什么春运啊，或者说这个像、比如说这个什么五一啊、十一的小长假的时候，就是 对 这个火车运输是高峰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定会给大家就是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便利。 嗯，希望所有的这个办事的窗口，或者说这个应该说是走程序的这些窗口，以及这个停车场，都能够实现移动支付。 对，这个也是一方面的提速嘛，对吧？ 嗯、 我们说的这个，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复兴号啊，火车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就是现在方方面面的，然后我们这个购票支付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越来越便捷。 嗯，看到在花椒平台上，愿太阳说起床了，正在化妆呢。 啊。 女生就是麻烦 哦，太阳。 我要跟孔文比一比我们俩的起床时间，我一定比他早起至少半个小时。 昨 天我和水水比了一下，他说他6:40起床， 是吗？ 嗯，你呢？ 哦，其实就是我跟珊珊搭档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跟大家聊天，然后聊的说是优秀的人，很出色的人，啊，这个就是比如说什么所谓的成功人士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就是。这很偶然的一个巧合，就是他们会通常都在5:57起床。对， 真的假的？ 我是5:59起床， 我是5:55， 是吗？ 咱俩就稍微收着点，都往5:57靠近点。 好的。 啊、孔文起的真的早呢。孔文，你化妆了吗？ 脸都没洗。 好，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早起的音乐，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待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到微微一笑，今天早上的好奇头条号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新鲜资讯。接下来会说一条跟电器有关的消息。 对，然后是就是这个是过去的三大件儿啊。 三大件儿，过去哪三大件儿来着？ 那个叫什么？手表、缝纫机、自行车。 手表、缝纫机。 就是我说的这个三大件儿是最早的时候这三大件儿。 我现在只拥有手表呢，我生活水平太差。 对，你看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三大件儿，过去其中的一样都已经共享了。 嗯，比如说这自行车，对吧？ 哎，对。然后跟大家埋了这么多的伏笔啊，说的是这个电视目前已经进入了这个百元时代。 嗯 啊，就是比如说啊，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像什么小米电视、康佳电视，还有就是 长虹， 哎，长虹， 这是老牌子， 对对，还有一些这个国外的品牌，大家可能比如说买 LG 啊，对吧？也是会买到的，对对对。说这个电视呢，降到了千元之内，就是。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在这个千元之内呢，999，但是 差一块钱。 对对对，但是也确实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差这么一块钱，但是我觉得也迈进了，确实是迈进了千元时代。 嗯，这个999块钱的这个小米电视是4A32英寸，应该还是不小呢。 对， 我觉得放在卧室里，或者是放在这个书房里，或者放在厨房里， 哎， 都是不错的选择哈。 对。 这个电视确实现在是便宜了，除非你买特别大的。我们家搬新家刚买了一个60平的，还挺贵的。 对对， 但是如果你买 60寸的，六十寸， 对 吧？60平的，你是买房子买习惯了吗？动不动的，我买一房子60平，小点儿。 彼得洛夫小狼说，对，今天又是我，然后明天还是我跟孔文， 哎，对， 然后在周末就可以看到珊珊和水水的回归。 珊珊水水回归， 珊珊 让他们俩先也让他们两个也休息两天啊。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电视呢降到了千元时代。就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当手机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降到什么就是几百元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个智能机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感觉生活可幸福了，你知道吗？ 是吗？ 对， 昨天我还看了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他说他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他打算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所有东西都用共享，就只有身体是自己的，所有都用共享，比如共享的房子、共享的电器、共享的自行车、共享的汽车，他打算成为一个共享人。我不知道他这个通过多少年可以去实现他的这个理想哈，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没错。其实 所以以后可能买电视的人都不多了呢。 但是我觉得像咱俩这种这么传统的人，家里的墙上还一定是要挂一个东西的，要不总觉得心里边缺点什么。 但是现在客厅不挂电视也是一种潮流，显得很有格调。 显得很有格调。 显得很有格调。 哦、显得很有格调。不过但是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啊，就是以后比如说很多年轻的朋友，比如说以后真的成家立业之后有了自己的房子，你还会不会选择在家里的墙上挂一面电视呢，对吧？你还甚至会说比如说更细致一点，就是说你还会不会在意这个电视的尺寸大小。 也特别想问问小伙伴们， 对，小伙伴 们，你们现在每天有多少时间是看电视的呢？反正我是很少了。 是吧？ 真的是很少，就算是看电视也是看那种网络电视，就是说会点播呀。或者说自己下载一些这个剧集来看，就是真的是看这个正在直播的电视，时间是少之又少。 电视其实是一直伴随我的生活的，我就是进家之后，我一直在给它放着个声。 燕太阳说几乎没有了，哇，他也是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人，几乎不看电视了。好，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微微一笑。那么这个时段是好奇头条号，继续给大家带来最新鲜最热辣的这个新鲜的资讯。进入到十月底了，应该说十一月份虽然没有小长假，但是还是会有一个我觉得胜似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时点即将到来了，那就是十一月十一号双十一，对吧？我相信各位小伙伴也几乎是在摩拳擦掌的准备着在这一天好好的采购一番。不知道现在在花椒平台里的这些小伙伴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双十一大买特买的这样的计划可以告诉我，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好的推荐也可以跟大家共享一下。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双十一特别的相关。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的这个快递行业啊，确实发展的非常非常快了。这个每天的这个快递盒的消耗非常的大，那快递的包装呢也成为了快递行业或者说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首先这个快递盒它是有成本的，对吧？虽然这个江浙沪地区有的时候会包邮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包邮的这个成本啊也会折算在你这个商品里所以这个买家呢也会承担一部分这个包装的成本。另外就是这些包装盒其实往往都是一次性使用的，就是你在用过之后拆了然后就扔了，是非常浪费的一种这个一种形式吧。那今年双十一就有一种新的模式来了，说全国将有13个城市投入使用共享快递盒。那么这种快递盒在签收之后呢，快递员会将其折叠后带回，每个快递盒能用1000次。而电商们也纷纷试水绿色的物流循环的包装袋，100%可以降解的快递袋也将逐渐被使用。听到这个消息让我觉得特别的欣喜哈。首先这个可以重复使用的这个共享快递盒确实是解决了这个快递包装特别重的这样的问题。那此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可以降解的这种包装袋，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现在的外卖也非常多了这个外卖盒的降解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此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消息，就说在重庆市呢有人甚至起诉了这个我们的三大外卖的巨头哈称他们确实是这个在外卖的包装上啊对环境污染就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那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年双十一会发生的这件新鲜事儿，共享快递盒和可以降解的快递包装袋是一个什么情形。刚跟大家播放了一个小视频哈，主要讲了今年双十一会发生的一件事儿，也是在快递行业我觉得做的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就是我们将使用共享的这个快递包装盒了。那这个包装盒呢可以重复使用1000次。刚刚我也在平台上问了，说大家今年双十一有一些什么样的采购计划，看到彼得洛夫小狼说不买了，说全是假货赔大了，能感觉到你的这个特别沮丧哈。我分享给大家一个我网购的这个小原则吧，那就是贵的不一定好，但是便宜的一定不好。所以虽说是网购也不能这个太图便宜，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会买到假货，因为毕竟这个网络上的商品是鱼龙混杂，很难去看清它的一个真相。总之我觉得这个共享快递盒的到来还是给我们的快递行业带来了一股这个绿色之风哈。除了这个快递盒之外，还有绿色的物流循环的包装袋和100%可以降解的快递袋，能感觉到这些快递行业的这个应该说是从业者们也在一直的持续思考他们给这 这个社会和给环境能够带来的一些怎么说减小伤害的一些行为吧。希望这个其他的一些快递公司，也希望这个相关的这个外卖行业也能够快快的想出这个降低包装，或者说让包装更容易降解的这样的方法。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消息哈，说在这个当地时间10月19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上，来自长沙建筑工程学校集训基地的梁志斌凭借他砌筑的这个高颜值的墙夺得了砌筑世界冠军。更厉害的是，这是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上的首枚金牌。首先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技能大赛哈，其实之前也是看到了相关的一些消息，世界技能大赛今年已经举办了第44届了，是在这个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举办的。中国代表团在今年参加了47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15枚金牌、7枚银牌、8枚铜牌和12个优胜奖，取得了参赛以来的最好成绩。那么在之前呢，我国还成功申办了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2021年将在上海举办。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听起来特别像，就是我们都特别耳熟能详的这个蓝翔哈，就是他培训出来的这个学生能够去参加的一些比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赛都包括什么，看看这个在平台上的小伙伴，你们对照一下，看自己有没有某一方面的特长，可以去尝试一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哈。他们有很多动手能力的，比如说修电视，就是修理类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特别像这个木工，对吧，比如说用木头打一件家具，或者是自己做一个什么小的工艺品。那同时呢也包括这个做服装，还包括插花，总之都是考验人的动手能力的，特别像我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上过的这个劳动课哈。看到在花椒平台上哈，愿太阳在回应我们上一条消息问大家的问题，他说今年双十一暂时还没有计划，他说想买就直接买，不会特别的去计算去计划哈。谢谢我们的这个网友，应该是圈小圈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潮人，谢谢大家。然后还看到彼得洛夫小狼刚刚说他这个不买了全赔了哈，他自己总结了一条，说一定要去官方店买，说旗舰店买，这也是一些好的建议。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世界技能大赛，那么也产生了咱们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第一个世界七强冠军。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世界七强冠军长什么样的啊，披着一个国旗呢，这毕竟是一个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七的这座墙的一个特写哈，这座墙还是很有艺术性的，而且它的这个墙的颜色还是一个拼色，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我感觉像是一个老鹰的图案。我不知道在平台上的小伙伴们，你们对于这座墙、这堵墙觉得它是不是世界水准的呢？觉得自己哪方面的技能可以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呢？可以在花椒平台上以及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看待世界技能大赛这件事的呢？好，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微微一笑。 迎大家回到今天的微微一笑，这里是今天的好奇头条号，继续跟大家带来今天的好奇头条号这个时段最后的一条新鲜事儿哈，讲的是发明创造的。那湖北大学的研究生廖可富，他一年申请了16项发明专利，目前已经拿到了9项的专利证书。那么他的这个发明呢，包括可以升降的高跟鞋、带座位的行李箱、防堵塞的蹲式马桶。那么他应该说在这个读研究生的期间，随身会携带一个小本儿，只要遇到生活中的灵感就马上记下来，一有空闲就琢磨创新和发明，一年16项发明创造。那在微微一笑的节目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我们的同龄人、我们的年轻人的一些好的发明、好的创造，应该说都是这个非常的有创意。此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两个大学女生还没有这个大学本科毕业呢，她们发明了一个可以将手语翻译成这个手机上的文字的这样的一个手语翻译器。那也是因为她们在之前和这个应该说是听障人的听障这个朋友们在接触的时候、社交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障碍，那发现呢，这些我们的听障的朋友们确实在与这个我们的普通人交流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发明一个把手语直接翻译成文字，翻译成这个语音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呢？然后他们成功了。我记得这项发明好像还在世界上得到了极大的认可，拿到了一个很大的奖。非常开心看到廖可富一年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就是专利证书吧，我相信他在未来也会是一个小小的发明家。那北京时间来到了7:58，我们送给大家一首这个光良和曹格的《少年》。在这首歌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翁。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明星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每天早上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那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三种渠道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了。第一个渠道呢，就是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这也是我们微微一笑的一个大本营。第二呢，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和其他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第三种呢，是大家也可以通过下载这个北京时间 APP 哈，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翻滚吧朋友圈，同样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有意思的资讯。上来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呢，是发生在这个神奇的国度哈，印度的一件事。众所周知，说印度的治安特别差，那据统计呢，仅仅是首都新德里一年的犯罪案件就至少有15万件。印度的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也是收效甚微。那么于是呢，在这个时候，一位商人就抓住了痛点，应该说他是找到了一个灰色地带吧。那么他创建了一款叫一键呼叫保镖的 APP， 可以说是印度版的这个滴滴打人哈，每月只需250卢比，也就是折合人民币24块钱，一天仅仅是需要8毛钱，滴滴一下说就可以帮着对方去打人。虽然这是一个，我觉得这听起来像一个笑话啊，确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太好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创造，但是也能够感觉到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度这个在这个比较神奇的这种国家的气氛下和这种科技的创新之下所碰撞出来的这种神奇的火花。那之前我也认识两个小伙伴，他们是去印度留学的，说印度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度，因为他们的总统甚至反复的向国民去呼吁说大家一定要使用厕所。所以这个国家的很多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这次出现的这款印度版的滴滴打人哈，我觉得其实是确实是不利于社会治安的，但确实也能够感觉到这个政府治应该说是这个去做好这个治安是有一定难度的，才会有这样的灰色地带，有人去钻这样的空子。好，那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这个 Marry Me 的 Hold On。 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微微一笑。 Oh.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的微微一笑。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条在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度发生的神奇的事儿，就是他们有一个人出了一种神奇的软件叫滴滴打人。 滴滴打人一键呼叫保镖， 一天才八毛钱。 一天八毛钱，这个钱不钱的都不是事儿。我觉得你说我要挂他们那边，有人下我的单吗？ 你是要当保镖还是要 我要当保镖 啊， 对，我要当保镖。我 人家平台一天收八毛钱，你说能分给你多少钱？四毛。 这不是什么钱不钱的，我去体验体验，我去这个是吧？你比如说有什么这个 去练拳 啊，对，练拳呐、啊。比如说什么有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我去给人当个保镖、 哦、去英雄救美一下、 哎、对， 这是好机会。 对对对，没错。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有意思的消息哈。接下来会跟大家说到这个有一个地图软件，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了、这个地图软件呢说最近更新了一项功能、用户的步行的距离会以卡路里的消耗量呈现出来。 哎，没错，这个跟大家说的是呢，就是我们常用的某款地图更新的一项功能啊。 某个地图 啊，某个地图，对，我们可以这么叫啊。某个地图，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用户的这个步行距离呢，会以卡路里的消耗量呈现出来啊。这个某个地图不仅会告诉你这次步行将会花费多少分钟，还会啊提示你，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啊。如果点击这个具体的数字呢，便会得到啊，这个数字相应的这个食物分量，就是你这个你走这点步啊，你其实是消耗了今天吃的多少啊，这八碗米饭。然后呢，然而就是出来之后呢，这个功能呢，实践来看，用户并不买账。反馈呢也大体一致，就是看上去呢，就是这个功能是促进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举措，但是呢，却被解读成为啊某科技公司试图通过这个某歌的这个软件的新功能，监管女性的身材。 我就不明白了 啊， 这个功能明明没有分男女，凭什么就说是他在监管女性的身材呢？难道男性不需要这个功能吗？孔文。 因为 你觉得你会用吗？ 我觉得呀，我管的自己还挺严的，我用不着的。 啊，什么意思？就是你从来不会胖？ 好像还真没胖过。对对对， 所以你不需要每天去计算自己消耗了多少卡路里。但是我觉得我要为这个功能点赞。 是吗？ 我会很欢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软件都可以为我们记步数，比如说今天走了20000步，对吧？比如说今天上了多少个台阶。但是如果能用它的这个卡路里来表现出来，我觉得更直观一些。 是吧？ 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多吃了一碗饭，那我可能就出去走了，我把这碗饭消耗完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就是女孩子可能会细致到这种程度。 会啊， 哦， 会啊， 对，因为可能在我来讲，可能就男生啊，就男孩子可能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粗犷的可能多一点。你比如说，可能今天我最近我可能比如说感觉自己胖了，人说我脸大了，那可能比如说最近某段时间，这个我可能去这个 稍微饿一饿， 哎，对，稍微饿一饿，少吃一点，或者说 打打球， 然后疯狂的或者是锻炼一下，如果说有的朋友有的这个就是现在什么八块腹肌啊，什么这个什么倒三角。就如果说有这种坚持健身习惯的这个朋友们，当然是更好。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特别细致到，就是我今天吃着一碗饭，我得想，然后我多收了多少卡路里，我得把它消耗出去，我觉得会挺麻烦的。 是吗？ 我觉得会挺麻烦的， 因为我对这个就是运动折算成卡路里挺感兴趣的。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消耗掉一听可乐的热量，你大概从天安门往东跑，要跑到哪一个地铁站能把这一听可乐消耗掉？ 到通州了吗？ 到四惠了。 到四惠了， 四惠东左右。 四惠东左右，那也倒是不近啊， 反正跑到四环了。我对这个还是挺感兴趣的，我觉得有意思，而且就是这些数字会让你这个吃得更理性。我是很欢迎这样的功能的我希望这个 那就是其实 开发者能够支持一下。 那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形成了鲜明的观点，是你是正方，我是反方。 我同意。 我这个不能说反对，不过也差不多了。我就是觉得就是太细致了吧， 太细致了。 对，其实在我来讲，比如说大家如果说吃饭的话呢，就是我可能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然后每天呢到点就吃，但是呢我别吃的太多啊，别把自己撑着，然后呢就是平常养成一个好的这个锻炼的习惯。那比如说这就是可能上班的朋友，那我们 周六周天休息的时候、 嗯、 对吧，可能不是说我们到周末了，哎呀我忙了一周，然后我一定要去睡个懒觉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周六日的时候也这个有计划的去锻炼锻炼身体、 嗯、 养成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就你不用去想，这就是你的生活。 因为我告诉大家，就是说减肥啊有一个特别大的原则，就是你的总摄入只要是小于你的总消耗，你就一定会瘦的。但是我就特别需要一个软件告诉我每天摄入了多少，每天消耗了多少、 哦、 这不是一种非常量化非常清楚的方法吗、 哦、 所以我觉得某个地图这次我觉得做对了，帮助我们来掌握这个总消耗。 那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旁边的这个亲人还有朋友， 嗯， 说爽儿你不能吃了，你太胖了，不管是吗？是吗？就我才不听你呢，我就吃，不听 没人对我说这种话。好，送给大家一首 Without You。欢迎回到微微一笑，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新鲜的消息。嗯，我们将视线投向英国哈， 对，投向海外、 嗯、 啊，就是说的是呢，说现在这个中文教育已经成为英国初等初中 嗯 啊这个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少公立的学校尝试开办中文兴趣班，私立学校开设汉语课堂的比例目前已经达到了45%、 嗯、 英国政府已经将汉语纳入了国民教育体系，并提出在2020年汉语学习的人数要达到40万。鼓掌 鼓掌， 此处应该有掌声。 现在汉语这么火爆呢？ 对、 嗯、因为之前、其实我们请来的那个张新路那个嘉宾你还记得吗？他说他们去摩洛哥的时候 啊， 碰到了一个在当地孔子学院学中文的、这个、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嗯、而且给他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对对对对对、啊、而且之前也在节目中聊到，就说这个扎克伯格最近在招这个家庭保姆哈，要求中英双语流利。 哦，中英双语，那你可以去。 我可以去。 是不是 工资可高了呢？所以这可见咱们这个文化输出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啊。 哎， 我给大家看一看，就是他们这个英国人学中文的这个教材，给大家截了其中的一页。 这是 有点像这小学生学单词儿哈。 啊，就是也有点像就是我们学英文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用这个汉字的方式给它标出来。 对 对对对， 挺难的。我相信他们学中文一定是不简单。 对， 因为这个整个的语法呀、体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四声，对吧？ 啊， 这都是他们没有接触过，或者他们的话语体系里没有的 啊。 但是想一想未来， 未来 出国旅行， 对， 中文走遍天下，爽不爽？ 对，这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就是特别在意的一点， 是吧？ 啊， 就是到处小卖店里 啊，就是 中文一交流， 哎，对，就出去 微信扫个码， 出去之后吧，就好多好多呢，就也不用用太蹩脚的英语，就或者连说带比划的那种，哎，你知道吗？就给钱给钱，你知道吗？ 哑巴英语， 对对对， 总之还是觉得很骄傲的， 对 吧？ 对，非常骄傲。 现在咱们的这个中文或者说咱们的中国文化，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输出的能力。英国的小伙伴们加油 加油加油啊！然后就是英国的小伙伴们，你这个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你要是学汉语呢，来听听看看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 好的，孔文，你是一个手机粘性高还是低的人？ 我觉得要取决于某一阶段的这个生活状态。 这个阶段呢？ 这个阶段，这个阶段还挺高的。 挺高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阶段 谈恋爱呢。 这是想什么？这说 一般处在恋爱期的这个人，手机粘性会非常高，因为他要秒回嘛。 不是，我是刷某这个。某 双十一快来了，对吗？ 还有双十一，然后就是某那个就是给你推送的这个这个 app， 就是你会刷刷刷，它因为它会这有算法嘛，对吧？会根据你的这个兴趣，然后会给你 推送新闻吗？ 对，会给你推荐一些内容。你就比如说咱看个比如说这个篮球的这个消息或者说视频，当你看完之后，当你再一刷的时候，它又会有，再刷之后还会有。对，所以说就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粘性。 对对对，而且最近就是这 NBA 已经开打了嘛，所以说最近我在这个花费的还是手机的花费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孔文的这个手机粘性是跟这个体育比赛的这个周期相关的。我觉得我手机粘性挺高的，总之 是吧， 就是这个朋友圈老刷， 朋友太多朋友太多， 主要还是这个做事情注意力不集中哈。那现在要跟他们大家说的一件事呢，是说这个手机粘性太高的小伙伴们，你们真的要注意了。这些走在路上都要看手机的，边吃着饭也要边看手机，这些低头族们你们要小心了。因为美国的夏威夷将对过马路看手机或者其他电子产品的低头族罚款。 哎，罚款啊，大家就是这罚的，我认为还是不少的。这个罚款的金额是15到99美元。 这么贵呢？ 哎，反正我觉得罚的不少。 罚的不少 啊，就是。 而且金额要是曾被警察抓到过几次而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惯犯，如果你经常看手机过马路， 对， 那就要狠狠的罚你。对吧？ 对，没错。尤其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低头族啊，就是已经成为习惯了啊。就是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在美国夏威夷。就是这罚款。 别好不容易攒点钱去美国旅行一趟，结果因为看手机还被罚款了。 哎，对，然后去的时候有，回来回不来了。 说的是这也是美国首开先例，在这件事情上会对市民展开罚款的一个大城市。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讲电话以及在人行道上滑手机依然是合法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出台这个法规呢，就是还是我觉得为了大家的安全和生活去考虑的。因为如果说我相信他们那边应该也发生过，比如说因为这个低头族啊，比如说会有一些这个对自己人身安全造成一些威胁啊，比如说这个说甚至会出现一些交通事故，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当我们这个过马路啊，在公共区域的时候，咱手机先收起来，一定把头抬起来，这个在外边是安全是第一位的。 我确实因为在开车的时候玩手机发生过一 次。你去干什么？ 你再说一遍， 大家千万要以我为戒哈，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开得很快的时候，而是说我快要开到地儿了，然后在找停车位的时候，或者说我当时好像正准备打电话给朋友，还是发微信给朋友问他说，比如你们院里能不能停车呀之类的，然后呢那个时候有个红绿灯，我就踩了刹车了，但是没有拉手刹，然后我就开始拿手机来了，这时我的车就因为它有怠速往前溜了一下， 哎呦， 就咣叽撞上前面这车了，吓得我一激灵，赶紧踩刹车， 安全带系了吧， 安全带系了， 哎， 可是你知道吗，前面是一出租车，这司机下来说第一句话就说你肯定在玩手机 哎呦，你看人司机师傅对吧，人家天天在路上跑是有经验的，人见的也多， 是 不是，所以说就是很多啊，像爽爽这种比如说这个出现了一点小事故，都是因为在你不能用手机的时候你去玩手机造成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怎么说，以你为戒， 以我为戒哈， 啊， 一定要以我为戒，开车不要看手机， 对， 好，送给大家一首坡上村的歌吧，我们经常在经常在这个片花里听到他们说话哈，来， 对，因为坡上村的这个主唱孙潇来过我们的节目嘛， 啊，是吗，来听听他们的歌， 的大街小巷，在新的一天又开了张，阳光落在石板路上叮叮当当，敲门敲起老花匠，在街角的店铺里摆个菠萝，在河边听河水沙哑，被秋天一张张染黄，唱过的歌有谁还在唱，在那棵大柳树门前，你似乎突然间出现，一段的风声在一瞬间，那些花 刚刚听到的是坡上村的歌啊，坡上村的这个主唱孙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我说就是特臭屁的一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你小心孙潇的粉丝在听节目， 就是我不仅颜值高，我还弹得好，关键还唱得好， 我喜欢这样的个性， 对，没错，其实做音乐作为歌手来讲是需要这样的性格的， 是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说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新奇的事儿，美国有一个女生穿高跟鞋跑完了马拉松，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哎，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张图哈， 你看这图， 她穿这高跟鞋的高度还挺高呢，是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大家能看到吗，我觉得大概有5到7厘米的样子，还是细高跟呢，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还是很惊讶的，想给这个美国的女孩给她点个赞 啊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别说人家穿高跟鞋跑完马拉松，你不穿鞋我也跑不下来啊那你跑得下来， 我只穿过鞋跑过半马， 跑过半马啊，那 跑的也是半死不活的， 对吧，那非常了不起了，但是就是这么有难度挑战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很让人佩服的， 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哈，就是首先跑马拉松本身就是一件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都去从事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类极限运动了，因为它在挑战人类身体的极限，然后你又穿高跟鞋，这对于膝盖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对，没错，脚后跟着不了地啊， 是的，对，伤害真太大了， 对， 可能你这个跑完这个40多公里之后，你的膝盖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是其他人的好多倍，我觉得千万别用年轻去带来一些不可逆的这样的后果啊，因为我们的膝盖在磨损了之后再想逆转它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没错啊，但是毕竟是这个美国的女孩呢创造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欢迎大家。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就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持续的请来了很多这个智联招聘的专家来跟我们讲关于职场的一些事儿。 没错 啊，那今天呢我们又请来了一位这个大美女嘉宾哈。 哎，没错然后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智联招聘校园海外招聘事业部的总监齐放啊，他是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也不能叫毕业了，这是 MBA 全国认证的职业生涯规划师，有10年以上的人力资源招聘领域的工作经验，曾经还是直来直往的专职评委。我们欢迎齐放老师，欢迎，我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智联招聘校园及海外事业部的齐放，非常高兴今天能在 FM 98.2跟大家互动交流。 看起来好职业呀。 没错，所以我。齐老师 齐老师特别的职业哈，这个怎么叫呢，叫齐妹妹吧哈，应该是有非常丰厚的这个职场的指导的经验，同时她也有很丰厚的这个媒体的经验，所以今天小伙伴们你们有福了，有什么问题对吧，在职场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境、或者说我想跳个槽我现在找不到理想的工作、都可以来问我们的齐老师。 对，没错， 像齐老师 跟工作有关的 提出这个很有针对性的问题。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问问齐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地儿给推荐呢，我要什么升职加薪呢，问问齐老师有什么好的办法。 那我上来先想问问这个齐老师哈，就是这个听到你的介绍说是这个10年以上人力资源招聘领域和工作的经验，这10年来我们整个的这个招聘市场和就业的市场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会看到招聘的市场呢也越来越旺盛。我们拿校园招聘举例子啊，其实10年以前差不多是我要毕业找工作那一会儿，有点暴露年龄。但是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学校里边很少能看到企业到学校里面做宣讲会招聘。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已经有很多很多企业挤到学校里面，我们称金九银十。那么这个秋季是我们校园招聘的一个旺季。去年我们统计一共有6万多家企业进到学校里来做校园招聘，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也就是这个就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在校的大学生来讲，就是现在他们的找工作的途径啊，就是虽然说很多啊，但是就是比原来这个几年前来讲，就是现在更多的企业会到学校里头去主动贴近他们， 是的 啊，给他们送上这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对，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新媒体的平台、然后企业也会用，比如说像这种直播的形式，然后包括微信上面的一些招聘，他们会建立自己的官方微信网站，其实学生就可以通过手机来找工作，现在的渠道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方便了。 而且这个应该说职业的这个变化趋势也是非常大的。那前段时间也是你们的一个同事哈，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金融领域的招聘没有像以前那么火爆了、反而是这个程序员互联网行业特别的受欢迎。 是的， 你像我们这些不会编程的怎么办呀，以后都 实际上我觉得还是360行行行出状元吧。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其实每个行业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都会有一些新兴的岗位出现。那确实因为现在互联网加的这个时代，让所有跟互联网相关的这种技术类的行业技术类的职位都非常非常的火爆，包括金融行业也会招很多很多技术类的岗位。当然我们在每个行业还会有自己专职的一些人员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只要能够掌握自己的一份专业技能，还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前程的。 好， 我就发现你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啊。 我特担心，我特别有危机感 啊。对，我就感觉你危机感特别重， 就我老问这个问题 啊。对，因为就是他老问这个问题，就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跟这个听友和网友这个聊天的时候也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你看今天齐老师来了之后这还是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真的是很有危机感，我怕我再过几年就这个、因为不会编程被社会淘汰了。 不会编程那你可以这有什么办法，齐老师？ 我觉得这是王爽的这个很好啊，居安思危，这是一种很好的意识。 意识是好的。 对对，是的。 想得多，我这属于。 然后一般我们其实在给大家做建议的时候， 也是建议大家能够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看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去看行业未来的发展的趋势和变化，可能我们现在从事的这个职位呢要跟未来紧紧的相关，那哪些可能是现在很好但是未来还会更火爆的一些行业，这个是就是鼓励或者是提倡大家去尝试和建议的。 能告诉我们吗？哪些行业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在汽车行业这个领域，这是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啊。那我也可以举个例子，我估计你们俩可能都不知道，就是原来有一个行业，就是有一个传呼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们叫 BB 机， 对对对， 是那个时候有一个专门的职业，就是 BBC 这个寻呼台的服务人员，就他们是专门用来接线然后发布消息的。那当 BBC 消失以后，其实跟 BBC 相关的所有的岗位就全部都消失了。所以其实我们在选择岗位的时候，确实在现在时代变化这么大的情况下，那确实应该着眼未来，去看一下哪些可能是未来我们更提倡或有更好的发展的，这样才能使大家在长远上不会像王爽这样有很多的顾虑。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我们也提倡做职业转型，就是大家如果现在从事了某一个行业，你有更感兴趣的或者你觉得未来想尝试的，可以从现在开始再去学习，然后再去尝试一些新的领域，其实也很好的可以让自己做一个转型，也能让自己跟未来很好的接轨。 好的，非常好，能感觉到这个齐老师特别的有经验，也特别的职业哈。那我们今天就来从头来问一问，就是找工作大概是一个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或者说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计划和安排，能够确保我们找到一个特别对口的、特别适合我们的、特别理想的工作。我记得当年我这个本科毕业的时候吧，就是为了推迟工作就去考研了。那从我研二的时候开始，就不断的投简历，就是那时候就叫海投， 对， 可能每天都得投好几十个单位，然后每天都给自己安排一个面试。那时候觉得这是一种让我有安全感的做法那我问问齐老师，就是你觉得如果是比如说我这个大四就毕业了，对吧，应届我就想就业了，那我从大几开始就要准备了呢？ 您刚才说的是从研二开始准备的哈， 对，但是我研究生只有两年， 那实际上 最后一年， 对，跟现在其实有好多的同学们都是一样的，就都是在毕业临近毕业的那一年才开始找工作，实际上呢。在我看来稍微有一点晚啊， 有点晚了。 那对，其实找工作它不仅仅是大家看到的说我要投一份简历，参加宣讲会，然后在笔试面试走完这个流程，这就是找工作。实际上呢，我们要在找工作之前先选定一个目标，那我们叫做职业定位。 职业定位， 对，其实选定目标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你在不断的为找工作这个最后的这件事情来做准备的一个过程。而从职业定位本身来讲，肯定是越早越好。那比如说我们最提倡的职业定位呢，是从高考以后选择大学志愿开始。因为你刚才也知道，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专业和我们未来的工作是领域对口的，那实际上你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就是一个你选择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初始，可能代表着你从事了这个专业，未来你就要在这个领域上不断的发展。所以最初的职业定位其实是从专业开始的。 但这个真的是非常难，结合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哈，因为我本科是学金融的，但是我一直想做传媒相关的工作，所以后来考研我就学了传媒。但是就是让一个高中生去想明白他最想做的是什么，然后同时选一个专业，选一个学校，而且就能够进入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学校，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问问齐老师，假如说我们的职业的规划，或者说我们理想的这个工作的领域和我们学的专业是有偏差的，我们面临一个跨界，面临一个转型，你觉得这个难度在现在的当下的这个时代难吗？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坦白的说，我觉得不难，还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在选择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做职业定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看看自我的这个方面。其实这个选择是从自我内心深处发出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要了解自己， 要问问自己。 对，是的。那了解自己要了解什么呢？就一方面，我们要看看自己的性格。我 适合做什么。比如说如果我性格外向的话，可能未来我的工作是希望能够多跟人打交道的，是这一类型的工作。但如果我比较内向，愿意自己来做事自己思考的话，那我未来选择工作的方向可能就是能够自己独立完成的一些工作。 你适合创业。 对，是的。然后如果还有另一方面呢，根据自己的兴趣，比如说某些人可能他根据自己的喜好不同，那有些人像您这种可能就比较喜欢播音主持，所以后来选择了转型。那我可能喜欢比如说跟一些人交流啊，包括给同学们做分享啊，那我可能就选择了 人生导师。 对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就是跟自己的兴趣相关。那另外一个呢，还跟自己实际的能力相关。那这个能力呢，就包括大家现在储备的一些知识。那我大学里学习的专业实际上就是一个储备知识的过程。那另外就是我们手上的一些技能。那这个技能简单的来说，就是我计算机的能力啊，我的英语能力啊，我考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证书啊，这都是技能，也就是你能够做什么。 对。 那最后一个呢，其实大家会忽略的是价值观。我们在职场上经常会谈到职业价值观的这个问题。那价值观其实代表着说你在你的职场当中你最需要的或最重视的是什么。你可能会列出很多你在一个职场当中想要的东西，但是最后如果让你做筛选，只保留一项，那可能是一个特别痛苦的选择， 非常痛苦。 对，你会为了这一项去舍弃很多很多东西。 而且我也听说，就是2017年的这个大学生就业的这个新趋势啊，能感觉到大家已经不是把薪资放在第一位了。 是的，是的，对， 会更关注自己的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对，现在的学生除了关注成长发展以外呢，可能还会更注重是不是有和谐的人际关系， 对， 然后是不是能够快速的晋升 一个有爱的工作环境。 对，是的，这个可能是大家更注意的一些软性的东西。但是这个其实这些就是大家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你最注重的点。可能有些工作环境很轻松，你很 happy， 但是赚钱不多，所以你可能要取舍到底你要的是什么。这就是看我们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外面。看外面，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一点，一是看行业。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跟未来紧紧相连的这个行业。这个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那第二个呢，是看企业，就是我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公司里面。那我们看企业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希望去一个很有实力的公司啊。那一般我们会看一看这个企业是不是有很大的规模呀，并且它具有长期这个盈利的能力，它能够持续的给你想要的这种很好的一些条件和待遇。那另外就是看你最细微的这一点，就是我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比如说像主持人，像我们这种顾问，然后还有工程师，这都是一些职业。那这个职业其实是我们最应该为此准备的。因为每个职业呢，大家可以从职业的 JD 上会发现它对人的技能要求是不一样的。 JD 是 对，就是岗位的描述。对，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岗位描述呢来去判断，这份工作需要我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技能，然后我来为此做准备。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职业定位越早越好，就是因为大家要给自己一个准备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如果说你是非本专业的对口的学生，你就要去自己补修一些学习的内容，然后做一些实习相关的一些社会的经历，然后来补充，最后获得你想要的工作机会。 听起来觉得这个职业规划是一件特别复杂而且特别个性化的事情哈。那我就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再来问一个我觉得特别要紧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很多的小伙伴们确实是因为对这个社会了解也不是很多。就像我们读大学选专业之前，我们不知道每个专业教的是什么。那在我们真正走入社会之前，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比如说某一个工作究竟是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网上就出现了很多的量表，对吧？ 对， 有很多的测试，甚至是心理测验，就说测一测你最适合做什么工作。那齐老师，这些测试你觉得准确度有吗？或者说我们可以依赖他们的结果吗？ 我觉得现在的测试分两类啊。一类呢，我叫它是娱乐性的测试。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什么电视剧很火，然后马上出了一个测试让你测一测，然后就说你是谁谁谁， 你是我的前半生的谁。 对对 对然后测测你的这个性格。那还有一类测试呢，是一些心 心理学家研制的一些比较科学的量表，也是我们经常在招聘的领域会应用到的一些量表，比如说像 MBTI，然后像霍兰德的职业兴趣测评，然后包括 16PF 这个性格测评，这些其实是一些比较科学专业，也是我们在筛选当中用到的量表，大家可以去测一测。那但是呢，我觉得任何一个测试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啊，而且呢我们现在社会的岗位这么多，变化这么快，所以它也不可能准确的去帮你指导到你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测试对于大家本身来说呢是一种参考，更重要，对，更重要的可还能是你自己的一些了解和选择。那这个了解可能你从你的一些师兄师姐，比如说你中意某一个公司，那你的某个师兄师姐恰好在这个公司里，你可以通过他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约师兄师姐吃个饭， 对，更 做个深度访谈， 是的，是的， 这些量表只能作为参考，这是齐老师给出的一个建议哈。最重要的还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很重要的呢，就是你可能从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理想，或者说你隐隐的觉得自己是适合某一个职业的，对吧？ 对， 你就向着这个方向努力。那再问问齐老师，像我当初用的这个海投的这个方法，现在小伙伴们用的还多吗？我们在投简历的时候，这个应该怎么去衡量？就说这家我该不该投呢？还是说我投的越多越好？ 海投呢通常是因为大家的职业目标不是很准确，不是很明确，所以才会 是迷茫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对对对，他觉得好像投的越多保障越多，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因为你不同的行业，甚至同一个行业里的不同的企业，它都会有一些差别，那么如果我们想成功的获得这个 offer， 获得这个工作机会，那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准备，包括差异化的去写一些简历，包括在你的面试的过程当中，你交流的这个方面和点要侧重于人家看重的这个方面，所以这个大家是需要有一个就是很针对性的准备，才能实现最后那个成功率的。如果我们是用一个模板式的东西，然后到各个行业里去 是发送发送发送的 话，但是那你就是会被筛下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因为跟别人相比，你的简历的这种针对性或者是说你的优势就没有被凸显出来，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有一个目标，就哪怕是最粗放到说我只要去互联网行业，那这个也是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就要针对这个行业需要的一些素质技能要求来做一些相关的准备，然后体现在我们的简历里，体现在我们面试环节交流的过程当中。 齐老师刚刚反复提到了简历这件事儿哈，简历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求职过程中的一个重中之重。 对， 当年我在这个求职做简历的时候，其实也是经过了好几轮的这个修改。那现在这个简历呢，应该说这个模式越来越多了，而且就是这个简历中简简单单的一张这个证件照哈，现在都已经消费升级了，说你要拍出一张人生中最好的这个简历照，然后才能够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简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问问这个简历吧。在以这个 HR 的身份，就是以这个人力资源师的身份来看的话，你们面对海量的简历，什么样的简历会让你觉得哎眼前一亮？ 首先呢，确实刚才我觉得王爽用海量的这个词特别准确啊。我们有企业在一个月之内能收到20万份简历。 20万份。 对。所以 你要成为20万份之一呀、 是的，就是我们的 HR 在简历筛选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停留在每一份简历上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 几秒钟。 对。所以想让自己的简历呢脱颖而出呢，确实需要大家花一定的心思。那首先我想说一下一般简历内容涵盖什么？比如说简历里边有一些基本的结构，包括大家的一些基本的个人信息，然后当然包括你的照片，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学习的经历，然后呢是我们的 教育经历， 对，教育经历，然后是我们的项目经历和我们的实习经历，另外就是我们的一些社会实践的经历，就是在校的一些活动，以及我们的一些获奖经历，这是基本上我们会涵盖这几个内容，那么当然你在 在某一项内容当中的一些特别突出的表现，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经常获奖，比如说你会参与很多项目，有很多论文的产出，包括你有一些相关岗位的一些实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要投递这个阿里巴巴的一个岗位，我恰好在腾讯实习过，那这份实习经历其实是非常抢眼的， 因为是一个竞品， 对，是的，是，而且是最直接对口的，所以如果你的简历当中有这种和企业非常 match 的、非常对口的这种内容的话，其实就会马上让你脱颖而出。 那我要给齐老师出一个难题了哈，就是我代表很多这个觉得自己很普通、很平凡的这个大学生小伙伴们提一个问题：假如说我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长，我这大学四年成绩一般啊，可能拿出来不是特别漂亮，实习呢也就是那么零星的一两个，项目呢也不是特别出彩，我这简历看上去就是一60分，怎么办呢？ 这个确实给我出了一个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大家也不要担心啊，因为实际上呢，我们的学生求职者和社会求职者是不一样的。那么社会求职者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会关注他是否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经验，那这个代表着他能够来到我公司之后直接上手工作。那学生求职者呢，基本上公司会给到他一个培训和发展的一个时间，因为我们的学生是一张白纸，他是没有实际工作技能的，即便他有很好的这个成绩，包括相关的实习，他也需要一段岗前的培训才真正的能够去实际工作，所以呢我们更重要的是看重大家的潜力，也就是让这个企业来判断出你有就是具备未来我需要的这种素质，或者我培养的一种潜质，有这种能力，那么我也是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来培养你、接收你的，所以大家把这个潜力表现出来。 比如说我问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哈，就是因为我这成绩呢比较一般，然后在班里呢就排20多名，我可以不写我的排名吗？ 这个不是一个必选项，就是这个确实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当然有一个例外的可能，就是是因为现在很多企业呢是通过它的招聘系统来让学生投递简历的， 它是制式的一个表格， 对，是制式的表格。那么如果它是个必填项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就躲不过去了。那如果说企业可以接收一些现场的简历，或者一些附件的简历，你可以做一些个性化的话，那你可以把一些你觉得不是那么亮眼的一些内容省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再来问问这个照片哈，这照片也是说这个简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在我这个当时求职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简历都是不附照片的，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没有这个照片有点神秘感，对吧？那现在呢这个拍照的这个各种机构也非常多了，大家都声称是能给大家提供一张一辈子最美的证件照哈。那齐老师从你的角度来看，一张漂亮的证件照是必要的吗？或者说这个证件照中哪些元素你觉得是比较能够给自己的简历加分的？ 我觉得照片非常关键。因为呢大家知道简历只是一张纸，很多情况下呢我们企业只能通过这个纸来去判断一个人，但如果你有一个很阳光积极的照片，可能它会给你的整个简历来加分。但是这个照片我觉得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要把它修饰的过度，就是 PS 的时候别太狠了， 对，别 磨皮的时候收轻点。 是的，因为我觉得咱们大学生都这么年轻啊，所以大家把自己这个阳光健康活力的这个一面拍出来就好了。然后既然是证件照嘛，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着这个职业装，那么大家要整洁，那男生短发，女生呢可以把头发梳起来，然后散发也可以，但是注重头发一定是整洁的，然后化一些淡妆，注意微笑，我觉得把这一面展现出来即可，不用把自己踢得像男神女神，像电影明星一样。 有的这个小同学会把自己的艺术照截下来一块放在这简历上，觉得那是自己最美的一面，你觉得这个让在这个人力资源师来看会不会是一个有点减分的这个行为？ 是的，这个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特别不职业的行为，因为他会觉得你 并不知道要在合适的场合做合适的事情，所以我们尽量还是把自己的职业照放在我们的简历里面。 谢谢齐老师。刚刚在今天微微观世界的上半个板块呢，这个智联招聘的校园以及海外招聘事业部的总监齐放齐老师呢，跟我们分享了你应该说是你在找工作前期准备和你准备一份能够在海量的简历中脱颖而出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和你需要做的工作。那接下来在后半个时段呢，我们继续会跟齐老师一起来分享更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面试了，让齐老师多给我们一些锦囊。我们今天终于能听到这个面试官的心声了哈，他们是如何给我们打分的，哪一些表现会让他们觉得哎眼前一亮。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来回到微微一笑。 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明星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啊，每天早晨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跃982的房间，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这个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今天我们的微微一笑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呢，同样是请到了来自智联招聘的一位招聘大牛，一位招聘专家齐放，他是来自智联招聘校园以及海外招聘事业部的总监，那有10年以上的人力资源招聘领域的工作经验、 对，而且还曾经是直来直往的专职评委。我们再次欢迎齐放老师，欢迎、 大家好。 欢迎齐放老师。刚刚看到在这个平台上有清凉09为我们送了一支玫瑰哈， 谢谢。 还有这个你的航海给我们添加了印象标签、暖男可爱。暖男是给孔文的是吗？ 但是你的航海我要问你了，你问水水是什么意思？他今天明天没有在吗？是不是 水水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呢？ 水水睡觉呢。 好，我们刚刚之前跟齐老师聊了这个怎么样做前期的一个职业规划的准备，然后也聊了聊怎么样去做自己的简历哈。接下来我们会聊到这个面试的环节了。 面试的环节， 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试特别像一个黑匣子，就是每次去吧也不知道怎么被刷的，也不知道怎么被录取的，总之也没有人告诉我正确答案，也没人告诉我打多少分了，对吧？和这个考试不一样。这个齐老师，你觉得面试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就是在求职中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如果用占比来说的话，面试可能占据了50%甚至更高权重的一个比重。因为我们在就是一些纸质资料里面，比如说你的简历，包括你的笔试成绩里面，它只能反映出你侧面那些能力。但是这个人真正怎么样，那我们要通过面试跟这人交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所以其实面试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通常是最后一个环节。 我觉得齐老师一定面试过很多人， 直来直往的专职评委齐老师。其实就是也应该见过，就是不同类型的各种各样的，包括行行业业的这种求职者。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特殊的行业，还是比如说他的这个人才的需要，会有他行业内的一些要求。 是的 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在这个一个节目当中提到过这个就沈腾当年进这个开心麻花的一节目、说他那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那段吧，说这个身体不太好，就刚做了一小手术，就是跟那个就跟葛优大爷似的，就在屋子里呢，就瘫着了，就在那瘫着。然后进来之后，导演一看，嚯，这小伙子可以，有性格，牛啊！然后就这样，就他其实不知道他是导演。 这件事用4个字可以形容 啊？怎么着？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 对 啊，歪打正着。 对 啊，但是 齐老师有没有见过一些非常 对就是 个性？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像什么行业内啊，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可能比如说这个他那种是一个 怎么说呢，也是 不按套路出牌， 对对，不按套路出牌也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但是呢，恰恰比如说导演可能就认为演员就需要这种特质啊。 有啊有啊，比如说公关行业， 嗯， 就是像这种做策划的，就是他们是需要很特立独行的。 哦， 所以在公关圈你会看到大家发饰啊服饰啊都很特别很独特， 嗯， 所以一般在这种企业面试里，那你就会要彰显一下你的个性，你可能就不能板板眼眼的去表现一个就是很普通的 来 家男孩女孩的这种感觉，就你要充分的把你的个性体现出来，从你的外观到你的这个谈吐到包括你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可能要充分的去张扬这个个性，因为它是需要做创意去做策划的， 对没错， 就需要你完全的很开放的这样这样的一些人， 所以我染个红头发，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可能在那儿就会非常的宽泛，但反之，比如说你在一些很传统的行业，银行，那如果你这样的打扮过去了，那就是绝对不行的。 哎、对，客户认为说我把钱交给你，那靠不靠谱？放心吧。 我这有个特别真实的这个故事哈，就是那个时候还是群面，就是一块进来有十个同学，然后每个同学会用一分钟介绍自己，所以其实十个人站在一起以后，就是一个特别就是直接的一个比较。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发型短发，然后头发吹得高高的，有点像孔文，就比孔文这个还要高， 啊、就立起来了。 对，立起来了，然后 吸干头。 对，当时那天确实是风很大，然后呢，我是跟那个银行的一个 HR 的领导一块来面试，这个领导当即就说了一句玩笑话，说：“哎，这个同学是不是今天风大，这头发被吹起来了？”然后这个同学也很尴尬的去回应了一下，说是，实际上其实他内心深处已经对这种着装和打扮已经非常的不认同了，结果也可想而知，就这个同学并没有在第一轮的面试当中通过。 这同学这招主持人的时候可以来 群面中怎么样让自己脱颖而出呢？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自我介绍。 对， 这每次自我介绍介绍完都觉得特干，对吧？我叫什么什么，来自哪儿，毕业于什么什么。 嗯， 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小锦囊，让我们就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可以让别人觉得哎眼前一亮？ 对，或者印象深刻一点。 一般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说一些自己基本的情况，就哪个学校毕业的，然后学什么专业，然后大家要表现一些自己突出的方面，让自己脱颖而出。就是其实刚才咱们谈简历的时候也谈到了，比如说你知道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岗位特别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经历或者技能的时候，你需要简单的把你这个经历和技能做一个介绍，不需要长篇大论，因为一般群面的时候也许给每个人的介绍时间只有一到两分钟，你也没有长篇大论的时间，所以你把你最突出的和你觉得最能跟这个企业对应得上的这个经历介绍出来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你比如说我进到一个企业里头，可能我知道比如说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包括什么团建包括其他的类似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我有这个特长，你比如说我曾经是这个什么篮球运动员，我就可以把这个介绍出来。 对，是的、或者比如说你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些什么晚会，然后你擅长做这些活动的策划，那这些你都可以说一说。 其实有的时候看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哈，或者电影里有这样的桥段，就是说这个有的公司啊很有心机，他会设计一些这个圈套，对，挖坑，然后就是看你怎么表现，比如说在这个面试的楼道里扔几块纸啊什么的，然后突然摔倒一个老爷爷之类的，都是电视剧的桥段哈。想问问齐老师，这个招聘的企业会不会真的去设计这样的一些情节来考核，比如说来应聘的这些人？ 说实话，这种奇葩的场景啊，真的是在电视剧里出现的，或者是只是听说的。因为尤其是在我们现在校园招聘的这个面试里面，就是企业还是会设置一些正当的一些场景。当然它面试的形式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有一种形式呢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让大家充分的发挥自己技能的一个场景。 无领导的小组讨论， 对，是的。 那个面试官坐哪儿啊？ 也坐在 旁边，基本 上是圆桌，对，然后面试官就坐在这个圆桌的，如果是椭圆形的话，就坐在那个尖尖的那一头就好了。然后他会看大家的表现，因为这个场景呢，就是为什么叫无领导小组？就是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会把一个杂乱的 互相这个发表观点的环节、嗯、可能有某一个具有领导气质的人、 嗯、 那把它变成一个有序的讨论环节、 嗯、 但是这个领导并不是我们指定的、嗯、而是大家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 嗯、 所以我们会看到哎，到底是哪些同学有一些什么潜在特殊的气质、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经常设计的场景、 嗯、 然后包括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游戏的环节去看一下同学的气质、 嗯、 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什么游戏摆一个什么积木然后让大家在这里边发挥创意然后互相合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谈吐啊交流啊包括动手的能力都会被我们的测试出来所以可能这并不是一个挖坑啊但我们却是通过一个并不是说我们一对一的这种交流的方式那我就可以去通过观察来去看到到底这个同学他的性格呀包括他的一些能力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往往在这样的场景中就是没办法假装也没办法隐瞒你的这个性格啊、嗯、你在人群中的这种到底是强势还是弱势是有领导力还是说是听从别人就马上就表现出来了 对没错而且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现场直播的一个真人秀 对、 啊、 是很像 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家也是伪装不了的 我再来问问齐老师就是在面试中其实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哈有一些是常规问题有一些我们觉得很难回答比如说我觉得刚才说到就是一上来比如说群面的时候啊会有这个招聘官就问说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就是这种问题你觉得他们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 基本上呢一是他想知道你确实是对这个公司内心深处有很多的这个渴望和热爱那另一方面他也想知道你是为此做了准备的所以说你可能对这个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一些答复然后包括甚至对这个公司所在的行业情况的一些简要的了解都能够让面试官体会到说你是一个就是有准备的求职者而且你是真正对这个行业对这个公司花费了心思的求职者其实他想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答案 就是做过功课的 对是的、 做过功课的所以不能说啊，我觉得这工作很体面呀、啊、你们又有很多的团建的活动啊然后觉得这大家的气氛很好不能是从自己出发哈 其实就是这些方面也可以就是只是如果他觉得这是这个公司突出的一些特点他可以说出来但至少让就是这个公司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他得是我们公司实际有的不能说你认为一个情况可能这个公司本身没有所以还是说他要知道你对这个公司或对这个公司相关的情况到底了解有多少你是就是凑数来的呢还是说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是真正的想渴望来到这个公司成为一员 一定要做一个有备而来的人 对没错 齐老师有没有见过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在这个面试中表现非常亮眼的面试者比如说他这个大跨界或者大逆袭了那我曾经就因为很关注传媒行业嘛我就听说有一个应该是学物理还是化学的一个女生她也是一直很想当主持人后来经过了层层筛选进入了央视哈当时那个故事也是有很多朋友转给我然后也鼓励了我不知道在你的这个从业经历中应该见过很多这样的小伙伴对吗 对是的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就是我是面试官然后也是一个求职者那他是来面试我们顾问的这个行就是岗位的因为我们一般做顾问呢都希望就是首先也需要一些颜值嘛就是高一些呀然后男生高一些呀女生漂亮一些然后恰巧我面的那个男生呢个子不算高然后戴个眼镜就是他是那种你在人群当中不会一下子就注意到的人那就是因为我们很讲求人就是人之间的这个第一印象所以首先呢他进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这个觉得不会通过的一个心态我觉得就聊聊就得了其实打了很低的分数的哎，结果在我跟他面试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这个人特别专业就是谈吐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他能够就是把你这个就是逆转过来比如说你抛出一个问题包括客户有什么问题他总能用就是很专业的言语去做一些解答和解释然后慢慢的你就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信任感然后觉得他是一个说话他说什么你都会信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其实这样的人恰恰是我们需要的人当他在面试当中让我对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专业产生信服的时候那我觉得他一定也能在我们的客户面前让客户去信服所以其实到了最后真的是一个大反转我就立马决定就是这个人一定要 留下来，真的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其实专业是一样的，可能有一些像主持人的专业确实是有很多科班出身的，然后也会有很对口的，但如果在一个其他专业的同学，诶，他的这个确实技能上是很符合主持人要求的，但我相信就是这个面试者他在学校里面也很多相关的一些主持活动的经历，其实这些都可以就是给他加分，去逆转他最后整个面试的结局。 嗯，人不可貌相。 对，没错。嗯，提到这个，那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撒老师。 啊，撒老师，撒贝宁老师。 撒贝宁老师啊， 撒老师也是那个跨界是吗？ 他不是原来学法律的吗？ 嗯， 对对对。 但是其实学法律的这个律师应该是口才是厉害。 对对，口才，然后逻辑思维能力非常的好。 嗯 啊，对。 其实我们台有很多这个跨界转行来的这个主持人。 嗯， 我就认识什么学物理的 啊， 有 谁呀、 啊？牛莉老师吧，牛莉老师是学物理的。 真的吗？ 对， 好吧。 所以说，这个应该说人不可貌相，只要你有这个心，对吧？你用一些技能傍身，都是有希望的。 对，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比如说面试通过了，对吧？ 嗯、 那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文章，说现在大学生就业了之后，首先找一个工作不是很容易，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本身就不容易， 嗯、 但是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半年以内的失业率挺高的。齐老师有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觉得是什么问题？ 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有很多人是属于自己放弃的，因为毕竟就是你找工作的时候听到别人的一些描述哈，包括在网上的一些文字，它只是就是别人的这个观点和视角，但是你真正进入到一个公司的时候，受企业文化的影响，包括一些实际工作的影响，你会发现可能跟你想象的那个东西是大相径庭的、 嗯、 所以有很多学生会在这个中间会放弃啊、我们现在就是尤其是九五后的学生，其实我觉得还是蛮任性的啊、经常会裸辞，觉得不高兴或者跟自己想的那个不一样，不喜欢，然后他就会辞掉这个工作。 嗯， 我觉得一方面是来源于自己就主动的去辞职，那另一方面呢可能是由企业方发出的，发现这个学生确实不合适这个岗位。那这个不合适呢，其实一方面有能力上的不合适，那也有这个包括个人的性格跟企业的文化之间的一些不合适，是属于被淘汰的这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吧，对于大学生来说，因为我们很年轻，我们有很多机会，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时间太短或者不太好，会影响我的下半生。实际上拿我自己举例子啊，我是到了第三份工作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是适合我的，也就是我做人力资源的这个领域其实是我的第三份工作，前两份其实我都是在一个尝试和摸索的过程，但这个并不会阻碍我成功，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是有时间的，是有机会的。那我觉得在30岁以前哈、啊，你能够去找好这个定位，然后能够在一个工作当中稳定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也不要过于的担心。 嗯，哦，就是齐老师就是也提到了自己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啊，除了不断的这个去摸索，然后真的是自己去尝试啊，比如说有这个更换工作，那就是可能年轻的朋友刚刚齐老师也提到有这种裸辞，我就什么都不管然后就走了。 对 啊，就是齐老师可不可以给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一些建议，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评判的标准，然后是我能够自己考量这份工作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比如说我每天我可能我不开心我就不适合这个工作，或者说哎呀真的是这个钱有点少不适合这个工作不喜欢我要走，有没有这个跟大家就是理性的这个评判标准？ 刚才我们谈到那个职业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职业价值观就是你在这个职业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那个要素是什么，然后你为了这个要素可以放弃其他的东西。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就是选择辞职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先判断一下，比如说我的价值观，当然职业价值观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跟着你的年龄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也会变化。那比如说我在刚毕业的时候，我最看重的就是我的迅速赚钱，然后让我自己能够独立的生活，这是我的最重要的那个价值观。那也许你在这个对工作当中就是不是特别开心，压力很大，但是这个工作能让你快速的实现你的这个基础的温饱和价值观的这个东西，你可能就需要牺牲自己的 一些其他的东西、嗯、先在这个工作里边安定下来，然后等到你翅膀硬了、嗯、你可以自己去给自己更多的条件和机会的时候，哎，你再转换。其实大家要看一看，就是跟自己现实的条件相挂钩的东西是什么、嗯、那如果你裸辞呢，我觉得你是也得看看你是不是具备裸辞以后可以去正常的生活，或者是你快速能够再找到下一份工作这样的条件、嗯、那如果说你裸辞之后面临着就是一年到两年时间的这个空白期，实际上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嗯，就是大家也得摆正这个心态，是吧、嗯、然后就是看一看自己，我真的能够去做什么，我能不能做好这份岗位。你不能上来之后我什么都想要，我钱也要，我还得开开心心的，然后各方面倍儿舒服，那可能想的有点多了。 但是我觉得秦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应该说是非常让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理念哈，就是说、嗯、因为我经常看一些文章都说你第一份工作特别重要、嗯、你第一份工作决定你这一生的高度之类的这样的鸡汤的文章、嗯嗯嗯、但是秦老师就是还是给了我们一个缓冲期吧，觉得 对 可能你需要通过几年的摸索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个方向。 对、 嗯、 是的 啊。那我再问问，就是之前其实我们也请来了志愿招聘的一些相关的专家，也跟我们说说今年的这个招聘体现出来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慢就业。 嗯， 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不着急找工作，我可能会给自己一个间隔年，一个 gap year， 然后去体验生活，我去了解社会。或者是说有的同学在比如说工作了换了一两个工作之后，我给自己一个间隔年，对吧、嗯、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单位的这个招聘官们，比如说面对这个一份简历来了啊，看你这个比如说09年到11年干嘛，11年到13年干嘛，13年到16年哎，或者13年对什么都没干啊，空缺、嗯、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假如说我告诉面试官说我就是那个周游世界去了，我体验生活去了，面试官会有负面的还是正面的这样的一些评价呢？ 首先我们在看一个简历的时候啊，就是这种间隔是会被我们一眼看到挑出来，并且一定会问的。 嗯， 就是这个是我们看简历可能是最敏感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呢，针对这个中间这个间隔呢，其实我觉得不在于它有还是没有，而是在于大家是否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嗯， 并且我觉得重要的是说，你不能让面试官觉得你是随时就是为了自己可以就是 撂挑子的人， 可以放弃什么，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你得让他觉得你还是能够踏踏实实、安安心心的去工作。可能这个中间由于什么样的原因，你选择了放空一下呀，然后这个或者是休息一下，这些都我们都可以理解。但你不能让人觉得你就是一个很任性，然后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说不定 不靠谱。 对，哪天我又要休息了，这样的一个人就。不要给他这样的印象就好了。 嗯， 对，那这样的话谁放心把工作交给你，是不是？ 我觉得摇滚乐队招主唱的时候可以找这种人。 对，我对你说你干嘛去了，没事我歇着写两首歌，然后我给你弹你听听。 再问齐老师哈，这些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说涌现出了一些新的岗位和新兴的职位。刚刚你也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现在是一个比较火爆的这个风口哈。 对， 我刚刚昨天看到了一篇新闻，就说 你又看到一篇新闻 啊，某撕拉对吧？ 怪不得我跟你说你是重度手机依赖 的， 老看文章。 某撕拉要马上在中国招500个员工哈，这也是一个在努力上升的或者说大举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和一个公司。 嗯， 这个 Musk 的公司对吧？ 他要干啥呀？ 嗯，做电动汽车呀。 啊， 嗯、在中国招人，招500个员工。 啊，招什么样的人？ 你想去啊？回头把这新闻发你哈。秦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就是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岗位啊，正在急需的缺人，而且你觉得它是在未来很有潜力的。 嗯，我觉得一方面呢，就像我们现在 AI 就是做人工智能，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前沿的岗位。 扎心了吧？ 扎心了，不会编程。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学校还没有相关的专业，有很多专业是今年才开始开设的。 哎， 所以呢，其实这就属于如果大家看准了这一点，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有前瞻性的。 嗯， 然后另外呢，其实互联网加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 所以而且每一个行业都要互联网加。 嗯， 所以跟互联网相关的一些工程师们，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业选择。 嗯， 那其实说到传统行业，也有一些我觉得非常不可替代的职位，这些我觉得永久会存在。 嗯， 比如说像 这个分析师，像就是金融行业领域的分析师， 嗯， 然后呢在保险行业的精算师， 嗯， 这些属于高精尖的这种职位， 嗯， 其实这种职位也是不可替代的， 嗯， 包括建筑行业的一些建筑师啊设计师啊， 嗯， 这些仍然其实还是铁饭碗吧，可以，而且说金饭碗， 听明白了，文科生没有活路了，这未来的职业要不然就是程序员，要不然就是数学特别好才行，对吗？ 也不是，我就是文科生啊，我觉得文科生可以 做职业导师， 对，做咨询，然后我觉得主持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还可以做演员演戏，嗯，对不对？ 好，谢谢齐老师今天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我们讲了招聘行业中的很多个环节哈， 哎， 我觉得受用非常多， 嗯，也给 干货满满， 对，干货满满，也给小伙伴们提出了很多这个建议， 嗯， 啊，建议。 首先就是你要提前做准备了，嗯， 对 啊，更多的更主要的就是你要看准这个行业的未来和你这个岗位的未来， 对， 那最后也让齐老师再用几句祝愿吧，告诉我们的小伙伴们，就是在这个当下的时代里，这个快速发展的北京啊，我们找工作应该注意哪些点呢？ 嗯，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还是大家要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嗯， 从心出发，从内心深处来去找自己最终的那个方向，我觉得这是个起点。 嗯， 那第二个终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定位的这个职业目标，但是虽然说这是终点，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终点，它会是另一个阶段的起点。 嗯， 所以从这个阶段的起点到终点之间的这个过程，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大家准备的过程。 嗯， 我觉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嗯， 找工作也是一样， 嗯，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管是现在马上就要找工作，还是说还有三年两年才会找工作，那大家都不要懈怠， 嗯， 要从现在就准备起来，然后让自己谋得一份好前程。 大家都要做早鸟，对吧？ 对，是的。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那明天还是我跟孔文陪伴大家早上的时光， 嗯， 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活力酒吧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拜拜， 拜拜。